护士进来换药的时候，英明就靠在窗边，嘴里咬了一根薯干。因为太嫌弃这个口感和奇怪的味道，他始终眉头紧锁着。护士换药的时候，食欲格外的虚弱，基本上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挤不出来，所以护士有些奇怪。 你的消炎药已用了一段时间了，按说情况应该会有好转呢， 怎么人反而是看着越来越严重了？英明这个时候插嘴问了一句， 他烧是不是退了？ 基本上算退了，还是有些轻微的低烧，医生开的药还有四个单位都用完了，应该就可以全退了。 听完这话，英明放心地点了下头，然后转过头继续不满地咬着嘴里的那根薯干。 不过他身子现在挺虚的，一会儿我再过来看看，还是这种情况就要通知医生了。 护士还算尽责，又问了几个问题才换好药离开。英明一直等到护士走了，才转头看了床上的男人一眼。 你最好继续装，然后直接找来医生给你转肛肠科。 石毅缓慢地转过头看他一眼，一脸哀怨， 你这是虐待。 你错了，我这是心疼你。 生病的时候还满脑子黄色思想，绝对不利于身心发展，所以他在解决了自己的生理问题之后，将石毅的个人诉求扼杀在了病号服里。不过鉴于病房里条件有限，他使用的办法也略显极端。石毅这个时候吵不过也打不过，无论文武都不占据着优势，也就最多怨念瞪两眼。换了药，他那股沉睡的困意又开始侵袭意识，努力地振作一下，他歪过头说， 你后来回家叔叔阿姨有说什么吗？ 当初他上门的时候，英明父母的怒火可以用滔天来形容，虽然本来也是做好了心理建设才登门的，但真正面对那种长辈的不谅解时，心理压力真的很大，尤其是这种愤怒是他之前就已经经历过一次的。不过当时英明的爸爸问他，到底他和英明的关系主要原因在谁，他还是考虑都没考虑就回答了是在他身上，也就因为这句话才被抡了一杆子。当时胸口突然被打到的感觉，他到现在还忘不掉，真的是一瞬间就失去了意识。石毅问完了，英明却没有回答。他并不想将家里的问题拿出来跟石毅讨论，哪怕是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对他来说，他父母对这件事的看法依然是他自己的问题。咬着那根薯条，他只是看着窗外的某一点的树顶。 你睡吧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 石毅闭上眼睛。 我睡着以前你都在。 你多大了还要人哄着睡？ 英明稍微扬了一下声调，然后揉了下眉心。 赶紧睡吧，我困死了。 男人撒娇是一件很诡异或者说很别扭的事，尤其是说出这种话的人还是石毅这种性格和做事风格的人。但是更诡异的是，英明明知道这种妥协没有任何意义，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干脆地甩手走人。他靠在窗边站了很久，思考着所谓石毅睡着该是个怎么样的判断标准，然后想到肚子饿了，才皱眉把那根薯干扔掉，动作很轻地离开病房带上门。石毅再醒的时候，一屋子人，陈诚、他妈妈、阿姨，甚至寇金都在，分别占据着病房里各处可见的空间，气氛尴尬压抑的让他想装睡都不太可能。他微微坐起来。 妈，你现在怎么样？ 本来是打算今天医生确认他情况没太大问题就回家的，没有想到他妈妈和陈诚会直接过来。虽然石毅现在已经比前几天的脸色好了很多，终究还是挂着病相。他妈妈在他一开口的时候几乎要哭了，低着头哽咽了一会儿才忍住。 你就是不让人省心。 这话说的石毅心里一顿，半天接不上话来。陈诚一直站在旁边，表情微微有些僵硬。石毅转头看向他的时候，后者也没给他反应，反而是寇金挑着眉比了一下门外，但是动作幅度很小，唯恐惊动屋里的其他人。石毅看过去的时候才看见英明站在门外，视线刚好和他撞在一起，很轻地笑了一下，估计是他也来看石毅的时候刚好和石毅的家人撞上，为了避免尴尬就没进来。石毅皱了下眉， 妈，你应该在家多休息，还有之前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在，对不起。 没事儿。 石毅的母亲拍了一下他的手背， 我们， 他刚说我们两个字就顿住了，下意识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才勉强地笑了一下。 我跟你阿姨都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你照顾好自己。 我好多了，一会儿再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，如果没什么，今天就准备出院了。 石毅也不准备在医院里再住下去，怎么说都不算个好地方。 别着急出院，确定没事了再出院。你公司那边欧阳应付绰绰有余，你先把身体调整好。 陈诚一直都知道石毅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，虽然现在看着精神还可以，但真实情况他是问过医生的。石毅的妈妈也在旁边点头， 你舅舅说的对，身体要紧。 这次石毅没再说什么，就是笑了笑。从他父亲去世，他们一家人就不太常这么在一起了，即便话题依然不多，但难得的时间还是让他心里有些酸涩。他看得出来，他妈妈对英明依然没有办法接受，几次开口话题转到了澳大利亚的情况总是会顿住。不过石毅也没有顺着往下说，这种事情是需要时间的，他心里很清楚。陈诚的态度还是很分明，不愿听也不愿意讨论，气氛就在一种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还是佯装无事的气氛中逐渐度过。一直到石毅看出他妈妈有些累了，才劝说对方回家休息。 妈，我在这边你放心，还有朋友在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 他说的朋友其实是一直站在病房里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寇金，但是明显他妈妈想到的是英明，所以脸色一僵，愣了半天没说话。可是最终也只是叹了口气站起来，跟石毅阿姨两个人一起扶着离开了病房。陈诚走在最后，临出门的时候看了石毅一眼。 石毅，我不管你究竟以后想要怎么做，你牢牢记着一点，不能再让你妈伤心了。 我知道。 知道就好。 最后留下这句话，陈诚推门而出。英明在楼道的拐角处抽烟，知道石毅的家人都走了，等到手里的烟抽完才走进病房。寇金正好在病床前抱怨， 石大公子，下次你约我先确定了你家领导都不在吧，这压力太大了。 他是被石毅一通电话叫来的，大概是想办出院，结果刚进来还没等把人叫醒，陈诚他们就到了，搞得他出去也不是，留下也不是，尴尬的要命。尤其石毅的家人看着都挺有架势，这病房的气压都瞬间低了不少。石毅已经彻底坐起来了，动了动躺得有些发酸的肩膀。 你这是诅咒我多住几次院是吧？帮我叫一下医生，没事儿我就出院了。 你家人不是不同意你出院？ 临走还交代了两句，不过这话显然对石毅没有什么用。 正常人在医院躺久了都得有病，我烧退了，剩下吃药跟躺着挂水没什么分别。 寇金知道劝不动，只能去看英明，后者靠在边上也不吭声，任由石毅把寇金赶去找医生。等病房里就剩下他们两个，石毅才转头看着他， 睡饱了？ 没你滋润，我来的时候你石公子还没睁眼呢。 实际上英明到了家又睡不着，就稍微眯了一会儿，后来没事可做就顺道过来看看十一，没想到这么巧碰到十一的家人。明明在澳大利亚的时候相处了一段时间，但始终有着隔阂。